name Niemann. She then changed her name to Niemann Sturman after marrying her longtime Swiss manager, Olive Sturman, on July 11, 1997. The speed skating oval in Erfurt was named after her. Before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1990, she skated for East Germany.Niemann Sturman dominated women's speed skating for several years, especially on the longer distances. She has competed in four Olympics from 1988 to 1998 and won 8 Olympic medals, 3 gold, 4 silver and 1 bronze. In the 9 years from 1991 to 1998, she won the World All-Round Championships every year except in 1994.She was a record number of 98 World Cup single distance victories and has won 19 overall World Cup titles. She was European all-round champion 8 times. Over the course of her career, she set 18 world records. For her performances, she received the Oscar Mathisen Award 3 times in 1995, 1996 and 1997.Niemann Sturman left speed skating in 2001 to give birth to her daughter, but later returned to competition. She planned to make one last comeback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2006 Turin Olympic Games.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给大家介绍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两枚金牌得主荷兰运动员玛丽安·蒂莫尔。玛丽安·蒂莫尔共参加过三届冬季奥运会，共获得了三枚金牌。1998年，蒂莫尔首次入选荷兰奥运代表团，赴日本本州岛中部的古老城市长野参加了第18届冬季奥运会，结果在速度滑冰上可谓是一鸣惊人。2月13号到14号，他在女子500米的首秀发挥并不理想，仅以78秒15的成绩获得了第六名。16号，他在女子1500米比赛中以1分57秒58的佳绩冲过终点，不仅一举击败了德国名将贡达尼曼斯特内曼和美国选手克里斯威蒂，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还打破了加拿大选手卡特里奥娜勒梅多恩在1997年11月29号在卡尔加里创造的1分57秒87的女子速度滑冰1500米世界纪录。三天之后，他又在女子1000米的赛事中以1分16秒51的佳绩横扫美国选手克里斯威蒂和加拿大选手卡特里奥娜勒梅多恩，将第二枚金牌收入囊中。四年后，蒂莫尔再度为祖国披挂上阵，参加了在美国西部犹他州的首府盐湖城举行的第19届冬季奥运会。不过卫冕呼声较高的他，这次却在速度滑冰赛事中成绩平平。2006年不服输的他，又代表祖国赴意大利参加了第20届都灵冬季奥运会。在都灵的奥尔林格托体育馆进行的速度滑冰比赛中，他虽然在女子500米赛事中因故未能赛完全程，在女子1500米比赛中仅排名在第14位，但是在2月19号进行的女子1000米比赛中，她以1分16秒05的成绩滑完全程，一举战胜了加拿大选手辛迪·克拉森和德国选手安妮·弗里辛格，永摘这个项目的金牌，为自己的奥运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玛丽安·蒂莫尔1974年10月3号出生在荷兰东北部的格罗宁根的霍赫赞德。这位身高 1.74 米、体重63千克的选手的个人速度滑冰成绩，500米37秒86 ,2008 年，1000米1分14秒45 ,2002 年，1500米1分57秒58 ,1998 年，3000米4分15秒76 ,2002 年，5000米7分53秒32 ,1994 年。蒂莫尔除了冬奥会的辉煌之外，还在世界速度滑冰全能锦标赛上获得过1997年华沙女子1000米的金牌、1500米的铜牌、1999年海伦芬的女子1000米的金牌、500米的铜牌、2000年长野女子1000米的银牌、首尔女子全能的铜牌、2004年长野的金牌、首尔女子1000米的银牌、2005年因采尔女子1000米的铜牌。So Maria Timmer, born on October 3, 1974 in Sapmeer, is a former speed skater from the Netherlands, specializing in the middle distances, 1000 and 1500 meters. At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Timmer won a gold medal in both of these events. She's married to ex-goalkeeper Hank Timmer. She was previously married to her former coach Peter Mueller. In 1999, she won the 1,000 meter in the World Single Distance Championships, and in 2004 became world champion in the sprint. In 2006, she won the 1,000 meters in the Olympic Games in Turin. She made her the first skater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win a gold medal at two different Winter Games.On November the 13th, 2009, at a World Cup speed skating event in Heerenveen, Netherlands, Timmer sustained breaks in her heel bone when she crashed after a Chinese skater fell in front of her during the 500-meter race. Because of the crash, Timmer did not defend her Olympic title in the Vancouver Olympics in February 2010.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冬季奥运会男子速度滑冰四枚奖牌荷兰选手利奥菲瑟，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1952年奥斯陆冬奥会男子单人滑和1948年圣莫里茨男子单人滑金牌获得者，同时他也是跳接燕式旋转即巴顿燕式旋转的发明者迪克巴顿，在冬奥会的舞台上可谓是群星荟萃熠熠生辉，百变的赛场不变的精神精彩的人生永远激励着更多的人们走向冰雪挑战自我。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周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